与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爱听。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北京市住建委依托北京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，开通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专线。黄山风景区管委会近日发布细则，明确黄山风景区帐篷宿营实行实名预约制，自备帐篷宿营者和租用帐篷宿营者需在进入景区前提前预约。截至第二季度末，全国银行卡再用发卡数量71.87亿张，环比增长2.49%。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暨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开幕，共有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展商参加，展出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30多万种。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，北京兴延高速等4条高速将于年底主线贯通，京雄高速有望在年底开工。北京市提出未来将构建由2大主攻方向和9大重点领域环节组成的文创高精尖内容体系，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。北京时间21号晚，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宣布，大卫·贝克汉姆将获得2018年欧足联主席奖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对于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，租房可能是这个夏天最扎心的词语了。每天通勤4个小时，一年搬一次家，交完房租吃沙县还是卤肉饭都是纠结半天的。那你有没有过租房的经历呢？租房中有哪一些心碎的瞬间？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未来不再违背。

从未来的角度看现在所做事情的价值，从结果追溯过程的意义，就掌握了从不同视角看待事物的能力。在阳光灿烂时就开始修屋顶，不断突破舒适区，保持对事业的饥饿感，就具备了迭代思维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一个人的远见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